在意世界多绚烂，我只相信古老的情感。你说我们相隔一生的距离，眼看樱花飞舞落了满地。 逢源的人看过去都好像八面玲珑的样子，跟谁都很要好，可是谁也跟他不是真正的要好。低调的人跟谁表面上都是疏疏落落的，可是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他。左右逢源的人需要周旋于各种复杂，人一复杂就会很疲惫，可是低调的人呢，他只需要安安静静地对自我的世界就好了，所以活得很简单。人一简单就会很快乐，复杂永远拼不过简单的。 曾为你快乐，也曾为你挫折，曾把你